在地下就留下了個牌，應該是工作人員，或者是你見應該是啩，或者是你見他穿著白色衫，應該都是高爾夫球會那些人。 跟場外大聯盟記招的嘉賓的 look 呢，是 match 啦。之但是香港高球會和大聯盟都說不關他們事的，相信只是到場打球的市民來的。 所以呢個是絕對不可以接受，而警方呢是我們見到都沒有第一時間去執法去調查，甚至呢他說這裡是私人的地方，所以他們那一刻呢就不方便來到， 還說會追究到底啊。 哇，這些是不是真的暴力啊？哇，這些整個鏈你頸住要扯你落地啊，大佬。哇，這些真的，你是不是要用多更加多倍數的，即是起有恥的你啊，或者是離曬譜啊，這樣譴責他呢？是不是？即是我不知道，即是那些拿女權那些人來鬧人的，今次有沒有出聲呢？真是 馬佬來的嘛，這麼大個人拿成年身份證，應該知道自己做了什麼的啦。 即是受害者那個馬佬呢，即是那個男人呢，那就是你就抵打了，是不是這樣呢？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又係好離譜囉，係咪？即係如果你有咁嘅諗法，係咪？咁但係我覺得呢件事呢就真係佢背後揭穿嗰、那個即係叫做係公共性更加值得佢討論。因為呢你而家你搞呢、這個即係粉嶺高爾夫球場，點解會有班友咁興，唔係即係會咁積極去搞呢個叫大聯盟啦，就包括頭先打人嗰條友啦。其實你唔好割席呀，係咪？因為我見到而家大聯盟就同佢割席呀，就話佢唔係我哋人啦。咁然之後現場有人係執到佢張證呀，佢自己跌咗喺度啊！嚇，摔跤摔得咁過癮啊啦，係咪？連自己張證都唔記得攞走。 喂，但係工黨，我覺得應該要去報警喎、啊。 梗係要報警啦、 啊！報咗你唔知啫。 報咗啦，咪亦都佢話即係喂警察嚟啊！咁但係當然即係你話你發生咁大件事，即係你又有人喺度示威嘅話咧，當現場嘅人係咁嗌嘅話，咁當然係警察冇做嘢啦。 梁振英管治之下嘅香港咧，就係衍生咗呢個咁嘅問題，就係以往。 高佬和咧，咪自己做咗咁嘅示范啊嘛！ 以往咧，我哋即系去请愿好地地，系嘛？你有你入边即系表达赞成嘅意见，我有我喺出边表达反对嘅意见，其实大家都系相安无事。因为呢个先至系一个自由或者民主嘅社会最可贵嘅地方嘛。因为我唔会阻止你表达你意见嘅权利，但系你表达你意见权利嘅时候，冇理由即系冚咗我把声。同样道理，我都唔会冚咗你把声。喂，這個才是自由社會最可貴的一樣東西嘛，就是大家的權利人得到保障，無論你站在什麼利益什麼立場都好。喂，但現在你看看，喂，高球而已，大哥，是不是起不起，即是起不起公屋在那裡你香港高爾夫球會是不是應該找個第二個地點，使乜咁大爭議啊，大哥？唔係使乜起曬槓打曬交啊，大哥？喂，我有權表達，我認為喂香港人地方都唔夠住咯。喂，你哋幾百萬一個會籍，好似係幾百萬一個會籍嘅呢個係 咩啊？近千萬嘅， 二千萬 㗎， 二千幾萬， 二千幾添啊！而家升到幾啊，大佬？ 唔係香港高爾夫球會自己收600萬，咁、然後出面有個炒家 agent 公司咧，加加埋埋啲使費咧就2000多萬咁樣嘅。 即係四 即係有人賣俾你啦， 四個的士牌嘅、大佬嗰度係。 咁所以佢包仔佢衰唔同唔得你， 梗係啦。所以點解喂？你又話嗰班友，即係你而家你做呢啲咁樣嘅玩高爾夫球，應該 gentleman 嚟噶嘛？即係學呢個陳啟忠話齋，陳啟忠先好笑，佢點講咧 ？gentleman， 即係佢就話啦，即係香港係即係靠咩揾食啊？香港係靠嗰啲即係專業服務食户噶嘛？你而家咁多國際大企係咪？咪嚟香港落户開公司，貪乜嘢啊？喂，如果你話即係你，喂，你呢個高爾夫球場由18個窿變咗9個窿，甚至乎變咗4個窿，仲邊有人有心機喺度傾生意、傾大雕啊？係咪？喂，大佬啊，香港做唔做得成生意，唔係睇你個高爾夫球場有幾多個窿㗎嘛？係咪啊？喂，即係睇你個社會啊，你嗰個社會氣氛夠唔夠穩定啊嘛？ 同埋競爭能力咯。 如果你個社會氣氛係有咁多不滿、有動盪嘅時候，你係影響咗成個嗰個營商環境嘅。同埋你講乜？你班友講咩啊？喂，有著數嘅時候就講大灣區。喂，咁你點解你唔去大灣區打高爾夫球啊？ 成大個觀瀾湖喺度， 唔係咯？成個觀瀾湖喺度，喂，你咪上去打咯。跟住你話，即係好似我見到咩中國中國賓嗰啲話唔方便。喂，大佬啊，你翻工使唔使打卡啊？你使唔使准时翻工啊？ 喂， 有冇 attendance 要 take 啊？ 去粉岭都唔系好方便嘅咋？